来听歌，请欣赏郁钧剑演唱的《晚归》，叶凡带出的《秋来秋去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我就是天空》。 这夕阳悠悠走回村庄，开启汗水的打扫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开启汗水的打扫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满村庄，洗好米菜的妈妈呀，随手将碗下送进锅汤，洗好米菜的妈妈呀，随手将碗下送进锅汤，飘荡。 着你慢慢走。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心透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彩虹把蓝天写满我忠诚， 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这浸透了情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贺继红演唱的《杨柳青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冬去春来》，罗嘉玲演唱的《二泉映月》。 Oh, 走一走。早听说梦中的大故事，转一转就像真的在梦里游，梦里游。

酒，芳香放了蜜糖，一撒一撒嘛你那真是甜又香啊。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一撒一撒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如果我的风中歌唱。 声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阔的海域，无尽的宝藏。西沙，西沙，西沙，西沙，祖国的宝藏，我自爱的家。

传说。

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正仪演唱的《我愿》，胡松华带出的拉网小调，刘一珍带出的真情还在老地方。 说青春最壮

Oh,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